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天气明显回暖，白天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6度，但是早晚体感依然较冷，请根据气温的日变化及时调整穿着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阴有轻雾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梅四祖起了身，带着两个仆人一进马家寨，马登云这小子一看，啊，郭继尧的，在二门这迎接。把梅四祖接到屋里头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马登云就问：“啊，先生有事儿？员外，我有一事相求啊，请讲当面。我听说贵千金现在已经到了成亲的年龄了，我今天来是来求亲来了啊。”那不单不知先生给谁来求亲呢？我说这人你能认识，这人住的朱家瓦窑，就是给你放牛那牛官叫朱元璋。把马登云气得奔奔直蹦，脸蛋子一甩，胡子都撅起多高了。我说先生，你拿我开玩笑？不不不，咱们谈正事儿。我是受命而来，岂有玩笑之理，真来求亲来了。不，就给我放牛那小牛官要娶我的女儿。对呀，他疯了，他傻了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这事儿100个办不到，先生免开尊口。哎呀，我原来你消消气儿啊！我这事儿你别说的太绝了。这个女孩子是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对吧？啊，人家朱元璋要养不起她，也不能烦出我来给求亲，对不对？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心里头也没底儿，也不能给他保这媒，也不能上这求见您来。您不好要条件吗？你哪怕这条件把他难住，他说我不求亲了，那有多好呢？您什么理由也不说，就空喊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一个不答应，100个不答应，这显得没有道理了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哎哎，对。马登云一想，不用问，这朱元璋盖了我女儿的斗篷，让我揍了一顿，他怀恨在心，这小子不定冒的什么坏水，把梅四祖给烦出来求亲。小子，我难看难看你。 我让你下不来台，我狠狠的要条件。梅四祖说的对，我要黄了，那就不怪我了。对，想到这儿，他准备了文房四宝，一合计，可劲儿要。你个穷小子，你趁个屁！一个条件你就黄了。他提起笔来，写了28条，这是28个条件。完了，往前一递，梅四祖拿过来看了看，暗中吃惊。心说话，马登云够狠的啊！这条件要的太苛了，但是没言语。员外，就这些条件，就这些条件。那么这朱元璋要把这些条件办到了，办到我女儿就给他，二话我不说。哦，是那么回事。员外，你可想好了？你再有条件，你可多写啊！如果按照这28条，人家真办到了，你可不准反悔。哎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岂有反悔之理？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他要能办到这28条，我自然允许。妥了。梅四祖回去了，到郭靖瑶见着员外郭英。把这事儿一说，你看郭英年岁不大，在家里管事儿，拿过来一看这28个条件，郭英乐了，呵呵呵，小事一段，这算什么呢？哦，第一款，黄金100两；第二款，白银3000两；第三款。啊，还要首饰10副，这都算个什么？吓得这更不成问题了。告诉他全答应，到了初一全部给他付清。有钱的人气儿就粗啊！朱元璋一看，起立，算了吧，这何苦来？包四哥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！您栽的跟头就是我栽的跟头，我何出万贯家财不要？咱哥们把气得争过来，这算个什么？答应。等到了初一，啪啪啪把钱过过去了，东西往桌上一摆，马员外一看傻眼了，你梅四祖说怎么样？您姓朱的让我给送来了，您不能反悔了吧？我也。哎呀，马登云一合计，这牛官有2下子，他哪儿掏来的这是？哎呀，没想到没要住他，话又不能反悔，没有办法。好的，这事就定下了。到了后楼一问女儿，马玉环还乐意，那我就那么办了。我看那牛官还真不错，我就乐意嫁给他。老头一听，好吧，你乐意嫁我还得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就跟朱元璋把这婚事定下来。现在不能成亲呢，朱元璋得有了房子，把家好好安置安置，挑良辰宅吉日再接媳妇过门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了事儿，石蛮王撒木野汗奉了元顺帝的圣旨，火焚陆庄，来抓乱石山磕头的哥几个。那段书叫火烧乱石山呢，不但说把哥几个给冲散了，本地的老百姓也死伤了无数。后来朱元璋逃门在外，落得黑风山，跟胡大海投靠了丁德兴，后来又进场夺状元，以致落到现在。这些事就是10几年前的事了，朱元璋早把他扔到九霄云外，心想这门婚事早黄了。一个这马登云不是个东西，二一个我是国家的叛逆了，谁姑娘能给我呀？又一想呢，我正在创业的时候娶不起媳妇，那是小事一段， 没工夫想这些事儿，所以朱元璋早把他扔开了。没想到今天梅四祖就当初那媒人来了，同时拿过一个纸条来，上的这四句话乃是马小姐马玉环的亲笔。那上头说的多好，想起当初细软情，就咱俩男女之间这个事儿，我给你盖过斗篷，定过亲吧，啊！一晃分别十几冬，十几年了，今日得见贵人面，管朱元璋叫贵人，啊！今儿咱又见着面了，不像当年旧形容啊！说你当初什么样，瘦小枯干呢？现在你发了福了，变成俩人一样。看来话里话外带着温柔留恋旧情啊。朱元璋心里难过，问梅四祖说，这马小姐现在何处？ 贤弟，哈哈 哈哈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。袁达子火烧陆庄，马家寨也受牵连了，现在马登云领着女儿逃荒在外，就落到襄阳，就落到这儿了。怎么那么凑巧，我也跑到这儿来了。后来我们两个人处得不错，合伙开了座美马招商店，那马就是马登云。前两天小姐看见你了，这才跟我说了实话，写了这么张字笺。贤弟呀，你看你还有没有这个心，人家小姐可没变呢，一直等着你。是要那么咱们话付前言，好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明儿个日子就挺好，干脆完婚就得了，三十来岁了。书说简短，第二天古药玄天结了婚了。这一结婚，美马招商店可热闹了，门外又挂灯又挂红，出来进去全是人了。在洞房花烛夜这一天，夫妻二人说不尽的甜言蜜语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这是人生四大喜事啊！朱元璋都三十来岁了，能不高兴吗？哪知道转过第二天来，夫妻刚然起床，就听见美马招商店的前院不知道谁打起来了，听他，哎呦哎呦，打散，听他，哎呦，夫妻二人就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朱四爷赶紧整理衣服，迈步到了外头，朝前面就喊，二愣，怎么了？话音未落，就见何二愣范永年满脸都是鲜血，气喘吁吁在外头跑进来了。少爷，你快去看看，他妈没这么欺负人的，非他妈跟他拼了不可。哟，把朱元璋吓得魂飞天外呀、啊，心里头说话，二愣永年呢、啊、你们真给我找事儿，我现在就怕有事儿，你们这是跟谁呀、啊、年轻的人真是不识时务。正想着，开店的那掌柜的梅四祖，朱元璋这好朋友也进来了，一把抓住朱元璋，贤弟你听我说，哎呀，不怨二愣永年，早晨起来咱们刚开门，外边来了伙人， 为首的这个小子姓沈，叫沈万三。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他是襄阳王铁木儿的干儿子，官拜十三太保，在我们荆襄九郡腰里头拴扁的横贯。这小子是无恶不作，什么坏道都有，欺负人欺负惯了。大概听说你做买卖赚了俩钱儿，这小子瞪眼来敲竹杠。二愣永年一招待他，他说言语不周，伸手就打。哎，这我劝着，总算把他们俩劝回来了，要不就非出事不可。沈万三就在前屋呢，大吵大嚷的，非叫你去见他。兄弟，你看怎么办？这个，哥哥，他来就是为敲竹杠啊，还是别有企图？这个还不清楚，反正他要见你。朱元璋一想，也不行啊，你说见了是不见呢？他最担心的就是怕元朝抓他，这反叛的帽子受不了，有心不见往哪躲呀？事情已经顶到门上来了。他稍微想了想，好吧，二愣永年，您把脸洗洗啊，有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，在我赶奔外面。马小姐也出来了，你别看是个小姐，要讲究心眼儿，自在朱元璋之上，不在丈夫之下。拉住自己的丈夫，马小姐嘱咐，到了外面千万可注意啊，这个沈万三最不是东西，他要要钱，咱就喝着破费一点，千万别惹事儿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你懂吗？我懂，夫人，你就等着。朱元璋把衣服整理整理，跟着梅四组到了前边，也就是到了账房吧。呵，一瞅门前高头大马有十几匹，有几个恶奴歪戴帽子斜瞪眼，手里拎着马棒，横眉立目，像二鬼把门一样在账房门前把着。还有几个小子手里拿着绳子，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就捆人，这都是吓唬人的。朱元璋明白，很从容地开门进了账房，往正面一看，坐着一个小子，正是沈万三。你看沈万三这小子不是不是东西吗？模样长得不错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高有八尺开外，扇子面的身躯，宽肩膀，长得黄白镜子，尖下颌，两道细眉，一对大眼睛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微微有点黑胡，看年纪也在二十七八岁，大山峰耳的青眼圈，他穿着一身便衣，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，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，身穿对花公子氅，腰系丝软宝带，还挎着口宝剑，呵，手里拿着一把象牙骨的小扇，美了八字，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。在他身边背后还站着几个恶奴，那马登云就是朱元璋这老岳父，正在旁边点头哈腰的，正说好话呢。朱元璋迈步进来，马登云一看姑爷来了，赶紧给介绍，十三太保，这就是我姑爷，呵呵，他叫朱元璋， 姑爷，快给太保爷施礼。朱元璋的火都顶在脑门子上，但是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？把怒火压下，满面陪笑，躬身施礼。太保在上，朱某给太保问安。说着话，一躬到地，就见这沈万三鼻子气儿一扇呼。嗯，免了，抬起头来。是，朱元璋直起腰板来，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你姓朱，叫朱元璋，不错，正是小人。打了我们襄阳多少日子了啊，来了一月挂零。到这你干了些什么呢？回太保爷，我贩卖酸梅，我来经商来了。啊，听说了。怎么样，买卖还不错吗？托太保爷的福，一切顺手。挣了俩钱儿， 挣多少 啊？刨出花费，大概能现存500余两。 啊，上税了吗？ 呵，你说你管得着这段吗？这叫没茬找茬，没事找事儿。朱元璋还得应付。回太保爷，上过税了。 上了。 不对吧，不是偷税漏税，没有，不信我有现存的单据。朱元璋让梅四祖把单据找出来，十三太保沈万三看了一眼， 嗯， 这些事我都不问你，我再问你一件事，你知道不知道襄阳城有位十三太保，有位沈某人，知道吗？这个我不清楚。 什么？不清楚？你好大的胆子！ 你鼻子底下没个嘴吗？你没长耳朵吗？哎，实话跟你说，不管买卖客商什么阔人物，到了襄阳之后，必须得拜见我十三太保。我十三太保叫他活他就能活，我叫他死他就活不了。我说你一个小小卖酸梅的，你好大的架子，一不给我送礼，二不去拜客，你就跑到这挣太平钱来了。哎，你懂得不懂得做买卖的规矩？哎，你说这小子多无耻啊，真是大言不惭，夸夸其谈，那脸皮比鞋底儿都厚。朱元璋一听，哦，确实是敲竹杠来挑理来了，眼珠一转，有主意了。太保爷，您别生气，全怪小人我的不是，因为我第一次经商，不懂得商界的规矩，未能登门拜望太保，真是罪该万死。现在我就孝敬您。来人呐！他一点手，把那两个徒弟叫来，到那里面拿来300两文银，300两银子，这个数目就相当可观了。这没办法呀，朱元璋把这银子托在手里头，往前一递，太保爷。300两银子不成敬意，料表我的寸心，孝敬您，买包茶叶喝吧。往前一送，认为这小子能心满意足呢。就见沈万三这小子啊，啪，冷不防给朱四爷来个嘴巴。你打人，打你怎么的？我扒你的皮。 听众朋友，